冇钱，用药丸去对付女子。如果你醉咗就大件事，失身系好意，无知啲少女后悔迟，预先杯水佢落落知，琴琴青把靓女禁住，莫三夫仲得意。落落知。